21: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U2 的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的飘逸，名字就叫 The Fly，飞翔。 对，在晚间，希望你的思绪啊，你的这个轻盈的感觉就像飞翔一般啊。 对， 新的一周开始了，好消息呢是，再有6天。大家就要度过3天的中秋假期了， 是， 就将迎来中秋假期。那坏消息是什么呢？ 哦， 就是这个星期六大家要上班 啊，对，要倒休一下呢。 是的，所以这一周呢就显得格外的忙碌哈，要有6天大家好好的工作，然后就会迎来3天的假期。还有呢，对于想去北京环球影城的朋友呢，明天也可以买票了，是从9月14号开始呢就开始买票了。大家的这个9月生活哈也是相当的丰富。新的一周男左女右开始了，愿我们的陪伴里哈能够带给你很多，帮你啊解除白天时光的疲惫，还有白天时光的一些劳累，还有白天时光的一些纠结，还有什么？ 哎呀，白天你可够，你这几样可够你忙活的，疲惫、劳累、纠结。 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 一首老歌，但是旋律感哈，还有这种歌曲当中所流露的状态，其实一点都没有一种老歌的疲惫啊，而是给人一种，虽然说这个人他现在还是一个人，但他依然没有觉得很绝望啊。这首歌是来自2001年演唱的《失踪》， 所以我是第一次听这歌，我就把它当 新歌听，而且我还真觉得这、哎、我还真以为这就是一新歌， 很早很早以前的歌曲、 一点不落伍。 对啊，其实有很多好歌是因为大家怎么说呢，被那个时候比如说一张专辑当中肯定有主打歌嘛，就是被主打歌的光环所覆盖了、加之我们又觉得那个时代有太多好歌了，可能一张专辑真的没有这个两首三首甚至四首五首都是很好的歌，于是乎那六七八首歌就被大家遗忘了， 所以应该出一张合集叫那些年你错过的好歌。 哎，不过也很好啊、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音乐节目都是在帮大家继续把过往时光里的好音乐再找出来。 对，这就是咱们工作性质的一种， 比如说下午四点到五点麦麦制作人担当制作人所奉献给大家的全新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啊，其实我们就是在做着全新歌曲的推荐，以及从这首歌所引发的许多许多首你能够想起的好歌 啊、 对，就是这样的。这里呢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市气象台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北京呢还是会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如果你还没有回家的话，请抓紧时间啊，不要在外面继续飘荡了。今天北京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市气象台17点发布，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阵雨转多云，北部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6度。那是像是气象台特别提醒西部地区的市民要注意，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一定要加强防范。 其实昨天夜里北京就下了一夜雨， 对，这个星期天和星期一下雨已经是这个应该说是夏天和常态。北京真的是在这个夏天下了太多年都没有的雨了， 是， 哎，我们都已经在家里放上除湿剂了。 有一点好，就是第二天早上如果它就是在早高峰之前及时的停了这个雨，那你能就是呼吸到非常湿润跟清新的早晨的空气。 对，还有就是蓝天白云哈，我们经常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大家晒的这个好天气。 对， 加上这个环球影城也要正式对外开放了哈、大家呢就可以从20号正式对外开放，然后从明天开始呢就可以买票，还是会有太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发生了。 小孩子们、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地方， 大朋友也一样啊。我怎么看朋友圈最近全部都是大朋友呢？ 对，大朋友先去为小朋友踩点儿。 对，先去试运营一下哈。 对， 今天呢，在聊天室当中也抛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博主啊，他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反正那一瞬间，我的感觉是让人轻松了下来。就我之前看到这个话题之前，整个的状态也是有一点疲惫啊，或者是没有那么的眼前一亮。但是当我看到他泼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里一下子亮了起来。这个我要认领 了什么东西了？ 这个我要认领。他说哪两个字能概括让你动心的人？ 哎呦。 你想想这个话题，我就想，如果没有看到过这个话题的朋友，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聊天室哈，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把你脑袋中立刻生成的两个字， 是啊， 抛在上面， 美妙啊，幸福啊，美丽啊，好看呢、所有的这两个字，美好的字眼，我估计你们都能想起来。 我当时所想到的是，有光， 有光。 Strangers, perfect pretend. us. It's just you and I. Strangers, perfect pretenders. We're falling head over heels. Something that ain't real. It can never be us. It's just you and I. Think we got it, but we made up a dream. Cause we got it real like a puppy could be you. I don't want you, all you want is the one. Going home together, just forget we're alone. Think we got it, but we made up a dream. Cause we got it real like a puppy could be you. I don't want you, all you want is the one. Going home together, just forget we're alone. Strangers, cause we got it real like a puppy could be you. Strangers, 夜间这首歌的状态哈，就很像是油加满了 啊！ 大家准备明天早晨天不亮就启程啊！ 我是怕明天可能早高峰还是受益这个连夜雨的影响哈。 Secret 这首歌名字叫做 Strangers， 叫做陌生人们、还是复数的 Strangers。 对，北京这个夏天虽然雨很多，但我觉得它还算善解人意哈，经常是晚上下，对吧？ 是。 然后或者下班之后，还没有完全说影响到早晚高峰，相对来说好一些哈。 对。 那我们也希望这场雨今天晚上下透啊，明天又还我们一个万里晴空啊，一个随时都想仰望啊、会感叹一句秋高气爽这样的好天气哈。 哎，有万里晴空看的话，那这样当然非常理想的。 对，我们老说金九银十，九月总会有好事情发生，包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也是一个很美好很积极的一个心理暗示哈。不管这个动心的人有多久没有出现了啊，也不管动心的人当时产生的记忆和现在已经距离很遥远了，但是呢，但凡哈你又遇到类似款，你还是会心动，那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哎，说到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我看到这个答案中哈，可能你脑海中也生成过，但是因为累了一天就忘了的词儿、 啊， 比如说清澈、 清澈、 温柔、偏爱、干净、能干、包容、阳光。医生，好帅，纯粹，英俊，幽默， 哎呦呵， 有趣， 尽兴了。 哎，其实很多很多哈， 还是有光吧，还是有光吧、 啊， 回来吧。 有光也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这个答案真的没有绝对的说大家都不一样，其实有很多有共性的，对吧？因为这个类型的人，他就算是不成为你的另一半，他也会成为在人群当中最吸引你， 是 让你最有好感的人。 没错没错， 对、我们肯定都喜欢特别真诚的人。 你说的那有光就是在人群中他很显眼，就算是就不说话你也能感觉到他在你的眼里他气场在人群中一下就冒出来，那种有光 就是我得戴墨镜看、 是都光成这样了。 对，因为你害怕你看到他的那个表情里可能会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就是表情管理已经失控了 啊！ 就是动心这件事情是你突然间乱了阵脚了， 太好了。嗯， 这个感觉是不是很遥远了？ 无论怎样，反正你看在眼里尽收眼底，嗯，就是你的菜。 对，虽然是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的一天，但也会因为这世间的那些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人或事儿或一首歌而觉得这一天也还算不错哟，好妹妹。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会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 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 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有没有被中间的口哨声也咦啦，心里面就是想尖叫了一下， 要提神醒脑的一个， 对， 一种也不是乐器，是一种人生乐器， 对，人生编曲哈。这是来自好妹妹们乐队演唱的《普通人》，哎，在晚上真的送给自己，一下子觉得有一种被理解，有一种心里面一下子找到了依靠的感觉。 是啊， 对，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一定每一天都过得相对来说哈，心理负担很重，老是希望做得更好，老是希望每天都有进步。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一再说哈，要记得咱们那个竹子啊，它是第五年才开始迅速的成长，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时间点啊，所以在之前的日子里呢就要沉下来。 你还别说，这两个字理解，在这个爱慕啊，还有这个什么美妙幸福、这个里边他还站着真的很关键的位置。理解，如果两个人再爱慕再怎么样，如果互相不理解，那么估计可能是短期行为，然后幸福过去了就过去了。 但是说动心，这是一般来说这都是刚开始还不了解的时候吧、 对对， 这怎么能一下就看出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理解别人的人呢？ 啊， 那就我说的善解人意呢？ 我是希望他们长久，所以我把理解加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上了。 不用你加，今天晚上是大家加哈、就每个人都说说对你而言，哎呦，什么样的两个字能够概括，就是让你动心的款啊类型？比如说，你就直截了当说好帅，对吧？帅哥啊，美女，这个其实。都是每个人他从直观上所第一反应的东西嘛， 嗯， 可以理解哈， 这是我们其实本能最需要的，所以这首 All I Need 也送给大家。 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咯。 Counterpoint of cool In that instant I imagined us together Hardly ever Resting to refuel Forever you are all I need More than ever you are all I need Every kiss perpetuates like mass production Sweet seduction hurts me like perfum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a deeper meaning. Hearts convening, palpitate in tune. Far, forever, you are all.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s perfect ecstasy. Our bodies speak some language too, intense for us to comprehend, but when they do, I only know you're all I need.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嘿呦，这个绕哦。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来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翠微为您提前放假。即日起，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商品八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好玩，关注翠微官方微信，提前掌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久没有听男左女右的小伙伴们，要跟你们介绍一下了。今年呢，我们除了节目时间往前调整了1小时，还有呢，在这个秋天，我们也将在第二时段当中呢，引入了叶谦弹吉他环节啊。这个环节呢，主要就是为了吸引第一和第二时段的朋友入场。 可见第一第二时段呢，我们还是 很弱的， 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跟之前我们10点钟才开始的那节目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早点入场，来期待着男左女右全新时段的这个适应哈。 是， 那所以呢，今天也不例外。 嗯， 我先派一位大牌歌手给你暖个场，嗯，好不好？ 这就是，其实就是我垫不了这个场了，已经。 不不不，我是靠他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你弹吉他。 哎呀，谢谢你了。 对， 他人家这么大牌唱完了，谁还 来听？没事，我只是放他的一首歌，因为他是张学友。 我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他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编织太美，最后迎接幻灭。爱上你是 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哦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哦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哦，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夜，心痛的滋味。哦，眼泪，擦干眼泪，怎样的眷恋。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和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我眼泪不流泪。 哎，不能说，说多了全是泪。这首歌就是给我这种感觉，不能说呀， 哎、 说多全是泪呀。 我倒没有哎，我觉得在《眼泪》啊这个命名的歌曲当中，这首歌的第一句给我印象是最为深刻的，就是"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 啊、 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 ”有些人驻颜还是比较有数。 不不不， 有些人确实他就到100斤的时候，他就得到100。 不不不， 一百斤以上，他就得一百斤以上。 咱想的跑偏了啊，不是说一定这个人他多年轻，而是说青春里的那个画面，他讲的是我和你在青春里的感觉。 那就更伤感了。 不伤感呢？ 会伤感。 大家都在一个微信里面，都有联络，有什么伤感呢？ 啊，那还行。 你想到的是逝去的恋人吧？ 我想到逝去的青春呀。 哎呀，来吧，这个情绪也做足了哈，该这个。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弹吉他，不知道这个新的一周他第一个晚上为大家送来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也弹不出东城区去，我都弹到朝阳区来了哈。这首歌 是继 500 miles 之后呢，很像他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是来自 John Denver 的，叫做 Country Road。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点赞哟。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so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To the place that belongs, West Virginia. 想着妈妈，Take me home，Country road。Oh my memory，gathered round her，the man and lady，stranger to blue water，dark and dusty，bedding on the sky，misty taste of moonshine，tears drop in my eye，country road，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哇，成功喽！ 又成功了。 就是，如果生活有开关的话，我相信当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那出现的瞬间，就你刚才弹奏的瞬间，我们就仿佛喝了一罐可乐 啊，是一罐可乐的， 让人快乐了起来。 行，一罐可乐挺提神的。 对， 希望 虽然这首歌是有点伤感的哈， 嗯，还是比较，伤感中带着希望，因为他还是要回到，最终要回到自己母亲的这个家乡，母亲的这个河，塞纳多河旁，这种感觉。 对，在聊天室中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小手哈，我看到了，给你鼓掌了， 谢谢。 希望你这一周哈都能够再接再厉啊，接下来的三个晚上也为大家奉献出更好的作品来啊。 这些都是别人的作品， 不， 我这翻唱翻唱， 你能够翻唱，这就证明着我不能。啊，如果我能，我但凡能有几嘴能唱上去的，我刚才一定合唱了。 哎，太好了， 做不到， 你试一试啊。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好， 听听叶谦带来的这首歌。 嗯，这首歌叫做《Candle in the Wind》。 Crawled out of the woodwork, and they whispered into your brain. They set you on the treadmill, and they made you change your nam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That Marilyn was found in the news,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I would have liked to know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Th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ever did. on the road.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I would have liked to know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Your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ever did. Your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ever did. 是啊，连续两首歌啊，其实刚才我后来抓住了韩立的意思，为什么两首歌都是伤感的，包括这首 Candle in the Wind 来自 Elton John 艾尔顿强，是因为两首歌呢，第一首呢 John Denver 他已经离世了， 嗯， 然后呢这个 Candle in the Wind 呢也是献给戴安娜王妃的， 是的，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因为事故因为一些事故离世了，所以这两首歌他的韩立说的伤感其实伤感于此。 对，我们老说秋天是容易把一些过往的记忆中比较难释怀的东西又再一次带出来了，所以才会有伤春悲秋这么一说哈。 对， 但好在现在大家可以娱乐的途径还有可以吃的美食太多了，我相信有时候的烦恼是容易被他们稍微的缓解一下的， 哎， 大家都知道哈，不开心的时候拿起手机啊，好像开心就多了很多。 你以为都像你姐姐似的一碗豆汁下肚，昨天那个房塌了的事儿都忘了是吗？ 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星期一开始哈，就跟自己的内心啊，那个爱玩手机的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拍打啊，你拍了拍那个爱玩手机的自己说，可不可以这个星期每天减少看手机的次数，甚至不要以我在工作为由频频的玩手机。其实这个玩我觉得有时候概念也是挺模糊的，比如说像我的工作我有时候拿手机是要翻看一些文章啊，就有时候还要听一些歌，就是所以我的每天这个手机耗就是它给我显示的使用时间非常之长。 你一点不缺玩手机的时间，因为你记住了啊，就比如说你平常业余生活中你看书你打球， 嗯， 你去跟别人逛公园，这些时候 我跟别人逛什么公园呢 你大可不必再去想你随时要掏出来看的那个东西，因为为什么你有的是时间，你只要是一到饭桌上啊，或者你一躺在床上啊，你一窝在沙发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他就已经陪伴在你身边，你自然而然 所以你知道吗，嗯，遇到心动的人还有两个字可以概括， 哦， 那就是 手机 省电 啊，省电省心吗？不一定，先省电吧， 是动心，嗯， 动心 就你不再想拿着手机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什么，你只关注了眼前的他。哎呀，这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幸福的瞬间， 昨天再来的时候我笑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痛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你不再伤悲，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 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因为 被这首歌所炸出来的朋友大概都年纪不小了，因为这首歌是20年前的一首歌，同时它也是一部连续剧哈，看过的朋友也会一直记得薰衣草的片尾曲，演唱者呢也是这部戏的男主角许绍洋，这首歌的名字叫幸福的瞬间。 这首歌20年前的一个薰衣草的电影， 哎呦，不是电影，偶像剧， 偶像剧， 对， 那个偶像剧我觉得挺好的，有一点就是他能把很多老歌这个再给拎回来，再让大家熟悉一遍，这个是挺重要的一点。 对，你想到你想说的是不是当年流星花园里面， 流星花园真的 很多，对 对， 欧美歌曲 他是做到了，然后他而且他是生生植入的，他不是因为情节是比如说情节是60年代或者70年代，然后那70年代的偶像青春校园，然后那时候就经常全是放这种歌，他是就确实是已经是90年代了，但是呢他还是放了70年代的那个歌曲配着他，他生生的做到了。 我就佩服你这种根本没有看过偶像剧但是知道这件事情、也能够说的就仿佛你对这部戏很了解一样。 我不喜欢看那种戏的， 你不可能爱看的、 对，但是我知道里边有两首歌就配得很好。 20年前哈，20多岁时候的我也很喜欢看，然后这部戏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呢就是我今天晚上带来它的原因，因为一到秋天就是这歌词中第一句话哈，就马上在我脑海中弹幕出来，他说当秋天再来的时候你要我笑着去爱去拥有， 嗯， 就告诉大家这个秋天呢它真的容易有让你动心的人， 笑着去拥有， 对，就是你之前如果对春季失望了啊，夏季也没预兆非常失望，放心亲爱的听友们啊，一定要把热情再燃起来，秋天好运来了，对吧， 笑着拥有吧。 对，所以今天晚上在话题当中呢就是让你先回忆一下哈，就是什么样的人那一次动心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哎，多让这些单身男女哈能够感受到一些自己动心的那一刻的归纳。结果呢我就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咱们特别爱洗一对小象而没有对象的王小博，你记得吗？ 王小博， 对， 混得那么不济呢，没有对象、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咱们这儿的人人都已经开始有心意 了。老探老纪、他是叫 GR 王小博、是两个我觉得已经是单身了很多年的男听友、 但是人家你也不一定知道人家就是喜不喜欢这个状态，也许人家就是诚心喜欢这种状态，不想要你，就跟你一样， 哎，我这个感觉跟他俩还不完全一样。这个王小波哈，透过他过往晒过的照片，我感觉他心中是有一个一直忘不掉的人。 哎呦， 就时不时就会把那个人递了出来啊，然后就总觉得有一些未完成。我觉得这可能是容易在30岁之前跟自己较劲的时候，尤其在情感当中特别容易，就是一想到什么事情都完美，就唯独那一个不完美。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个刺痛美感这么一回事吗？ 我宁可不知道。 嗯， 真的。 就有的人他可能说一点有点过的话，就是有点喜欢这种自虐感。 哎呦， 所以我觉得王小波你过往时光里 po 的照片里啊，给我们路人的感觉就是你心里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人和未完成的情。你这种情况下老天是不可能给你派对的人出来的。 可能 都躲着你， 替代，你知道吗？替代性的 不可能。老天爷不会让你在心里没有腾空的时候再安一个人过来，因为那是对彼此的伤害， 偿还性的。 对，我不知道王小波我有没有说中哈。那老太太呢，人家可能还真是因为向往天空，对吧？人生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他对个人问题好像不太上心。 所以照卡莉这么说下去呢，那 Melody Gardot 的这首《不可能的爱情》Impossible Love 就送给你。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六道杠的王小波在今天晚上这个话题之下，他的留言是：今天养了5年的昙花开花了。 哎呦， 希望看到花开的朋友会有好。 看了看了，打开你的照片了，这个花真的是很稀有，而且时间应该不长，你应该把这瞬间最美的瞬间照下来了。 人家问你对什么样的动心， 我 你这条你明明可以再开一个段落，对吧？你这答题的话怎么给你分？你看我怎么给你分啊？With only illusion and grace. C'est ange d'échec, ange en coup de cou, ange de fléchette. Au mouvement de l'obscurité, vide de vérité. Vraiment, c'est pas vrai. Si on ligne comme pavois, on descend dans l'air.Des garçons, laquelle décide mieux, noir, je dis non. Tes mains sur mes colons et tes yeux comme des ouf. Ta voix comme un orage d'été, nos ténèbres si hautes. 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我又想你了，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一遍一遍又是一遍，在这没有你的世界。 时钟滴答滴答地提醒我失去的年华，多像是一个孩子，又怕你怪我太傻。眼泪并不挣扎，爱你爱到不会讲话，多想再勇敢一次，做个真正的傻瓜。全世界都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最后只剩下自己，只剩下回忆。 这首歌的状态唱到了谁心坎里，就是为你而想起的，名字叫我又想你了， 没出息劲儿的， 反正我们没有想。好了，转个身吧，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今天晚上我也要给你讲个笑话好吗？ 啊，太好了。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4，还没有到22:01。 这是笑话。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日周一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你看， 哎，我刚刚真的是明明看着那个我们墙上的这个表来读，哎，不知道为什么01我就读成04了。 能感觉到啊，这第三十段今天韩丽有着满满的幽默出来了。 没有，这个， 上来就要逗 的。我要讲的冷笑话呢，是我昨天看到的，反正把我自己逗乐了。 哦， 于是乎呢，我就想你今天先讲一下，你讲完我就给你讲，因为我的特别短。 行，那你知道，睡前喝一袋牛奶会比不喝的不喝牛奶的这个情况有什么不同吗？ 上厕所吗？ 不，那你喝一袋牛奶不一定就会上厕所呀。嗯， 喝一袋牛奶和不喝一袋牛奶的区别，啊， 对， 那就是冰箱少一袋牛奶啊。 嗯，你这个答案其实还真脆生，我也没法反驳。我这答案也 不好笑， 我这答案也不比你强多少，因为啊，睡前喝一袋牛奶比不喝牛奶的情况下会多花几块钱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呢，你喝一杯白开水，会怎么样？ 早上喝一杯白开水和不喝白开水有什么区别？ 对，喝不喝白开水， 那不就还是一样吗？ 不一样了。早上起来，无论你喝一杯白开水或者不喝白开水，它并不能成为你迟到的理由啊。第三个，就是你姐姐的了。咱们进入正题啊，进入正题。她呀，老抱怨说啊，早上也是早上洗漱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她会干呕。你也有这种情况吧？咔咔咔咔，这样刷牙就是。这种你知道吧，然后赶紧洗漱， 就这种哎，韩美的这样，她老抱怨，那人老公这咋回事啊？那这是不是有病了？然后，也许呢说，哎，这个简单，你啊，明天开始啊，刷牙的时候你啊，千万啊，就不要再看镜子，不要再看镜子，即可避免。 哎，我是现在讲呢，还是一会儿读完暖文章再讲？ 你现在讲吧，冷笑话都一起讲， 那没准大家都已经笑够了。 没有，还有你。 我算了吧，等我暖文章读完之后， 好， 再来一趴，我再讲。 好。这首充满了爱恋之意的歌曲叫做 Boyfriend's Day， 男朋友留下了男朋友留下了，来自 Club A。 最近真的心动了，一片叶子 啊， 一片叶子，他用心动来形容自己这个今天的话题，就确实他说最近真的心动了。 我就跟你说嘛，许绍洋20年前就唱了到秋天了你就勇敢的啊，拿来吧你吧，就有了 拿来吧你、 啊、就有了这个心动的人了。 是， 来听听今天晚上同样是爱意满满的一篇暖文章啊，在全新的一周给大家一些积极的新生美好的东西，希望你不要发出任何的声响啊。 啊，不是笑话 啊， 不是笑 话，是再结束一块的 啊明白。 我那个笑话极其之短， 好嘞， 短到我怕我在讲的时候就笑出来，因为太好笑了。 讲笑话的人自己不能笑、 至少我觉得笑点跟我一样的人我们会笑的。 好 但如果你觉得什么呀真有意思啊，那我也不反对、啊、 我不会这么矛盾的，我还什么呀真有意思我不会自己自相矛盾、 哎、这个世界上笑点哭点饭点都一样的，三点都一样的不多啊，不多。 好，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所谓幸福就是找一个愿意听你说 废话的人。最近加引号的废话文学太火了，网络上随处可见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梗，调侃之余细思量，废话也并非全无用处。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就是有着说不完的废话。记得从前日子慢，我们都还小，一切随心所欲，看云听雨数蚂蚁，开心时大笑，难过了就哭，每天都过得简单而快乐。长大后一切都变了，凡事皆有目的，讲求效率，哭和笑要分场合，说话更要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看过一项心理研究，一个人说的话假如有90%以上是废话，这个人就容易感到快乐。假如废话不足50%，这个人就不容易体验到快乐的感觉。其实，是喜欢说废话的人，更懂得该如何去生活，有忙有闲，随心自在。喜欢汪曾祺的散文，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和事，读来却令人格外的心安。他写北京玉渊潭，写岸上有人散步遛鸟，有人弹吉他吹口琴唱歌，也有人定期聚会闲聊，说些柴米油盐男婚女嫁的废话，但大家都是快活的。成年人的生活不容易，忙碌奔波之余还能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不尴尬，可以讲讲废话，分享些简单的快乐，就很幸运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有人说这是一种成熟，可我却觉得这是只是无奈。人生一世，谁不想被理解被在乎，曾经也把心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给人看，一层层的给人看，得到的却只有嘲笑和漠不关心。原来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99%的事儿，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随便敲几下键盘就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同时可以和几百人聊天交友的时代，人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联系人名单翻不到底，却在某个瞬间仍旧感觉孤独。难过时翻遍了通讯录，却不知该与谁说，好多话说到一半儿就不说了，无数回字打到一半儿又退出，多少聊天对话框打开又关上了。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有可诉说的人。朋友各有各的生活，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让他们跟着担心。人生过半，终于明白，随心所欲的说话已不容易，而与人说废话更是奢侈。作家刘同曾说，舒服的感情是你聊起任何话题对方都能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识广，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想来最舒服的关系是能分享彼此的生活，可以默默陪伴无言也暖，也能毫无顾忌地讲废话。有没有发现生活里两个人走散 是从失去分享欲开始的，最后败给了无话可说。高中时的好友曾经是一张床，彼此间无话不说。大学去了不同城市，一开始每天分享遇到的新鲜事儿，之后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年一次，然后越走越远，直至失散在人海。爱情里更是如此，那些能一直分享废话的夫妻往往感情更好。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就超喜欢讲废话。2011年的时候，杨绛在《我们一起走过》这篇文章中说，一般我们出去散步呢，我就是爱说废话，我说许多废话。钱钟书不仅不烦，还喜欢听，也经常和妻子一起说废话玩。懂你的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能说到一起的人，才能一起终老。所谓幸福，就是找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很幸运，遇见愿意听我说废话的人。吃了好吃的，要说说；看到好玩的视频，一起哈哈哈哈；做了个有趣的梦，一定要讲出来；出差遇到美景，要拍下来发给对方。每天都有人陪你奇奇怪怪、可可爱爱。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真不需要多少轰轰烈烈，只要在细水长流里，彼此间能说些人间烟火的废话，我愿意说，你愿意听，就够了。友情、亲情也如此。那些愿意和你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人，不是有空，而是在乎你。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不用防备，毫无顾忌，说笑闲谈。倘若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珍惜。人这一生啊，遇到什么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人生海海，懂我的人一个就够了。余生愿有一人能听你说废话，陪你说废话，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你会发现，你因为有了他，每说的一句话都有人在听。 这世上总有一个人深入我的灵魂，抚平聚散离合磨折出的裂痕，一起走到黄昏看夕阳落成。 能感觉你是那个人翻越我的心门，直到长日将近还一直在等，让结局完美的故事在我生命里成真。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 能搭起一座桥 连接两颗彷徨不安的心，我们独有的默契生长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早已经不会去强求有什么能永恒， 早已经不畏惧无欢和心 存在，千真万确不离开， 都是因为你 我才看见自己， 也都是因为你 我才走到这里， 痛搭起一座桥， 连接两颗彷徨不安的心，我们独有的默契再没有人能代替， 都是因为你 滴滴凝成星星， 也都是因为你 过去才有意义， 莲花炸开天堂， 趁一颗紧紧握你的手心，恋人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手心恋人深藏的秘密照亮了彼此唯一的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因为你，来自杜德伟和林凡。杜德伟对于七零后的朋友来说，他的嗓音还有特有的唱腔绝对能够立马能够生成他的名字，杜德伟、林凡，这是他们在2013年啊为一部连续剧所演唱的主题歌啊，这首歌就叫做《因为你》，他们两个的声线搭在一起还是很有这种意想不到的那种男女心灵共振的感觉哈。 杜德伟已经多年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其实。说实话是多年没看到他的舞姿了，那现在这个岁数 真厉害， 真是能不能再看到他的舞姿都是一回事儿。 我这个星期四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我会放一首杜德伟早年间的，就是你说他要跳舞的那种歌曲，真的厉害，就92年的时候，你听听那个时候 连蹦带跳啊。 对，而且他属于，我真的觉得我学生时代如果知道 R&B 是怎么回事的话，杜德伟是第一个唱 R&B 给我听的人。 这种功力的人相当了得，比如说我一直就是我觉得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像杰克逊那样又跳又唱，就是唱和跳结合的非常的 活力四射， 因为你跳一跳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心肺功能啊，还有自己的那个嗓音还能不能控制成那样了。像杜德伟这样他也做到了，做得还挺棒的，那又跳又唱。蔡依林也是啊，在女性中啊，蔡依林啊，还有 杜德伟是1962年的人， 是那那个大叔级的叔叔。 他其实也在继续唱歌，也出了新专辑，但讲真我觉得他的新专辑对于过去喜欢过他的人来说，歌曲的风格呀以及他整个的呈现感照过去比，我觉得是差了很多了。 那岁数到了嘛，然后你比如说麦姐麦当娜，她也又唱又跳，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她岁数就是到了已经50多的时候开的那场演唱会，就确实是你要么就跳要么就唱，她真的是一个人到了那个岁数，她真的不可能就把两样都完成结合那么好。 对，然后杜德伟他其实因为是一个混血儿嘛，所以他的整个的一想到他就想到他的酒窝 啊， 他那个笑容啊，以及他唱动感的歌曲的时候那种独有的，真的是活力四射。所以我这个星期四，我是当班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4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也会把一首过往的歌曲带给大家，因为我原来想的是下午4点大家其实要的是最新的 啊， 哎，我们也推荐最新的。但很奇怪的是，我第一期节目整个下来之后，大家记住的是老歌，就我放了一首《五月光》，就是好几个朋友听到都跟我说，啊，那首歌是我当年好喜欢的。 啊，还是老歌记忆犹新，能记住记到现在的，那必定是一首好歌。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季节，是因为秋天，大家格外喜欢听一些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声音， 也有可能。 所以一年四季当中，男左女右的收听率最高的时候其实是在秋天 啊。 对，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听的话， 我不求大家在点赞方面再像过去那样把男左女右推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我希望每天晚上入场的人让我感受到，哎，我在，我听啊，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有我，就是有一个晚安的字样，让我多看到一些后台。当我看到每个月的数据的时候，我知道哦，这个晚上又来多少人 啊！ 我现在可以放心的告诉你，一直都没有到达我， 一直都没人，那咱俩干嘛？ 没有，就是一直没有到达，每个晚上都没有到达。我们说明年定制收音机台数的那个起步、 哦、明白了， 对， 还要加油，我要再多弄点老歌去、 嗯、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的话，那我们还要订那么多的收音机吗？那我们卖给谁呢？好吧，我们来讲一个我昨天听到的冷笑话、哎、如果你听过的话呢，那你比我厉害对吧，你早早就知道了，你更潮流，我呢是昨天刚听到的，然后我现在努力的哈，把自己切换成一个会讲冷笑话的人啊。 好， 来叶倩提问 啊，还有我的参与哈、啊、好，开始。 其实这挺简单的、嗯、我别让你猜了，我自己就讲吧。 行， 有一只小绵羊啊，嗯，小绵羊你是懂的哈， 我傻子，我的小绵羊在 不 带动， 不是那个火锅的小绵羊、 哦、 啊，不是那小肥羊小绵羊，有一只小绵羊啊，我讲不了冷笑的原因就是自己老想笑， 自己老想笑哈。 有一只小绵羊啊，他很爱干净哦、嗯、他在睡前呢就洗了一个热水澡，他就躺在床上了，结果发现睡不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喜羊羊， 因为他失眠了 哎呦， 有时候觉得不少夜一靠就开始就催眠，为什么每当我闭眼各种声音画面浮现，我真的好想早点睡觉，凌晨四点放肆太早，不是正好有谁能告诉我什么才是解药。哎，翻身总想看看手机，最高戒自己不可以，但每次都前功尽弃，像被压着喘不动气，多希望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依然拿着手机陪你聊天的人，让到此刻彼此为何不能睡眠的原因，也许心有灵犀，也许是同类的我们，翻着手机分享虚拟世界，在学习你以后的动机，也许是我太没出息，这首冰冷的陪伴我失去睡意，床前那一步你没有带走的旧手机，多希望里面的你就在我的身边，我一直忍着眼泪看着痛苦的画面，就这样是沉眠，就这样是沉眠，现在我才发现夜晚没有了你，今天自己的回忆和叹息，你从我的世界销声匿迹，对我而言再也没有分离，最害怕太阳和月亮交替，哦，夜晚的内心独守着秘密，想念曾经我对你的孤寂，让我失眠在这漫长的夜里，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依然拿着手机陪你聊天的人，让到此刻彼此为何不能睡眠的原因，也许心有灵犀，也许是同类的我们，翻着手机分享虚拟世界的感觉，在学习你以后的动机，也许是我太没出息，只剩冰冷的陪伴我失去睡意，床前那一步你没有带走的旧手机，多希望里面的你就在我的身边，我一直忍着眼泪看着痛苦的画面，就这样是就这样是沉眠，现在我才发现夜晚没有了你，听见自己的回音和叹息，你从我的世界销声匿迹，对我而言再也没有分离，最害怕太阳和月亮交替，哦，夜晚的内心独守着秘密，想念曾经我对你的孤寂，让我失眠在这漫长的 来自黄子韬演唱的失眠 怎么样？ 行啊，效果确实啊，昆仑行天下真是说的对，效果还是杠杠的啊，还是有很大的冷效果的，大家都是被冷到被笑了。 你们可以讲给自己的心爱的他了。好了，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哈，但愿给你非常快乐的，不管是文章啊、笑话呀、很美妙的享受了。我们掌声进入到今天的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喽。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6，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呀、是9月中旬了，然后还会有夜雨，要提醒一下大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应该说是接近中旬了哈。22:3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号周一晚上最后23分钟的男左女右。特别提醒一下，本周六呢，大家都要上班啊，即将迎来中秋的假期，虽然只有3天的假哈，但是足以让大家去环球影城。 嗨，这前缀说的，我还说你要说什么？ 你会去吗？ 我不会去，我目前没有这个计划。还是没有这个计划的、 我现在也没有去，因为我觉得反正也有机会嘛，慢慢来哈。 他就在那里嘛，你去不去他肯定他不会说就昙花一现就走了，就关了之类的，他又不是嘉年华游动的是吧，每年只来一次，他就住在那里了。 就是我以前说到那里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关注点哈，最近呢我看了很多就是相关的内容里发现，就是变形金刚系列当中的这个其中的擎天柱哈，它在里面，它是有一个大家可以跟它合影的一个环节。 对，还有一些视频说的是霸天虎特别平， 啊、 就特别平， 对对对对对， 在那儿、 我记错了， 每见一个人就跟那儿就。 他们说那是真的人在里面。 他就是人性化的跟你互动。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就播音的在幕后，就跟双簧一样，声控的在后面，他做对他做动作，然后那个人呢就是跟这个合影的人说话，调侃一些事情。 其实环球影城有趣的就是它都来自于这个人物 IP 嘛，你都如果看过这些动画片的话，你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在去之前也可以重温一下那些，对吧？然后你到里面，你不管是哪个环节啊，你可能就更有这种亲近的感觉。 嗯， 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记得九月还是有许多值得期待的。那今天晚上这场雨哈，不知道有没有在你家附近开始下了，请特别的留意哈。今天晚上北京有雨。 As I was looking in windows and playing songs and knocking on doors, I was not scared, I just enjoyed the sights, kept myself to myself.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Everyone says I was lucky to have got there, as now many can. Truth be told, I was saved by the love of a good man.Who came and got me and brought me down from all up there. And I'd be lying if I didn't say I missed it now and then, but I have no wish to go back there.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with all the gods.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People say, what's so special about being back here with everyone so close? That's the point. I don't want to be different, I just want to fit in.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我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得分，先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得分，先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十分，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 现场翻唱的版本 能不能 很棒哈、啊、来自谭维维翻唱21年前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写给江蕙的晚婚。 晚婚啊，那个后来没有下文了，就晚婚。 对， 婉玉，婉玉那首没写出来 啊。李宗盛呢，他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还有就是隔壁老樊也在2019年翻唱过这首歌曲，所以让多年前的一首歌和当下很多，应该说是到了一定年龄段还没有择偶或者说还没有结婚的人哈，达到了一个心理上强烈的震荡和共鸣。 不错， 所以晚婚啊，而且我觉得谭维维这个翻唱版本。比原唱更好听， 他静得下心来唱歌呀。 对对， 他不是那种浮躁的歌手，他我觉得他还是在唱歌之前是那种会过脑子，然后深刻的体验一下要怎么唱这首歌的那种那类歌手。 也是因为他的自身条件和底气，能够让他以情绪啊，还有他的唱功啊，去把这种作品演绎得非常到位。 是，就这个是很难能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唱将，然后又很能唱。 对，他能打开也能打合。 他不靠这个优势呢，就是玩忽职守。他不是说啊，这歌很简单，我能唱。 啊，这个安静下来我能静下来啊，造起来我能造起来，他不是这种匠人似的，他还是他知道自己有这个能耐也可以诠释，但是呢他还是走心，还是要走心。 对，而且一个好的歌手他所演唱的情歌能唱到你心坎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让你感受到那种刻意的用力， 是 就是不管他刻意的低下来或者刻意的喊上去，他其实都是非常自然的，然后让你在这个你的耳膜与他的这个碰撞当中得到的是舒适的， 嗯， 对吧？所以这首《晚婚》哈，不知道你是在哪一句歌词当中一下子被扎了一下，我觉得那一句还是能够有很多人，哎呀，觉得唱到自己心坎里的，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 哎呦， 对吧？ 嗯， 这完全就是把中心思想提炼出来了， 是 哈。 那预感， 然后我就是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 是。那就没办法， 对， 有的人就等了一生嘛， 嗯，而且还不见得会等得到。 对， 另外就是这个等待它确实也有代价，代价就是你能够承担起所有一个人要面对的所有事情， 还有你的年华逝去， 嗯， 是吧？ 哎呀，这件事情呢在今天晚上哈，聊天室中的很多单身的小伙伴就要想好了这件事情，就如果你抱定了这种独身主义，或者说你确实要等待你的契合的灵魂伴侣，那你就要在这个过程里把你的生活处理得更好，这样你的家人会放心，对吧？然后你也有这种游刃有余的状态去寻找真正灵魂契合的人。 是，嗯，灵魂契合的人多难找啊，你这不太可能完成这些事情。你比如说在一个球队里都是这样，就不是说异性的相恋的这种啊，在一球队里你都得找跟你灵魂最契合的那个队友才能组织成进攻。 对，我们说就是一个球队当中，不管是你可能没有时候，我经常看球的时候在想，哎，你们男人在踢球的时候是之前都演练过这种， 有 肯定有演练的， 有合拍，有不合拍，那就不合拍，你怎么都合不上。 因为你想球它一旦运转起来，它的速度之快， 是 你脑海中根本就没有说把你训练当中，哎，我应该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其实都是一个绝对的经验，对吗？在场上的一个临场发挥， 是 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你在运动上的契合的伴侣了。 这个就像你们找这个恋爱伴侣是同样的道理， 别我们啊， 他们找这个恋爱伴侣是同样 的，我们找的可不好了。你看我们还能谈笑风生的讲出来， 是 就是一定阶段哈。我为什么说如果这档节目可以说对你的生活有点帮助的话，我希望是我们过往经历过的事情大家不要再重蹈覆辙。 对 对，包括王小波，我相信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听友和这个节目之间的这种情谊哈，才让我们想对你说，有些事情真的你越早能够顿悟出来，你会发现你遇到对的人的速度会越快。 哦， 对，就是如果你一味的总是在你的那点小世界里啊，这个自己给自己演偶像剧，或者是自己给自己演苦情戏，你放心吧，真的这个人他永远都不会到来。 哪有那么多功夫还让自己苦情自己啊，赶紧去，怎么说呢，机会还是要自己把握，还是要找。 我觉得就算没有机会的话，也是在你的日子里敞敞亮亮的开开心心的， 对， 为自己而过，而不再是说触景生情的想起他， 是 啊，怎么怎么着，那时候，哎呀，人生过的是将来，现在，好吗？ My hero crying as we stood out there in the cold, like these autumn leaves that don't have nothing to hold.Smiles wearing handsome shoes, too young to say, though I swear he knew. And I hear him singing while he sits there in his chair, but these are leaves fall around everywhereSo long. restlessly. But now it's quiet, and I can hear you sing. My little fish, don't cry. My little fish. 这首歌对来自苏珊大妈，苏珊大妈的嗓音是就是当然也是公认的了，要不然人家也不会邀她出这么多的这个唱片啊合集。这首歌呢叫做秋叶，秋日的落叶啊， Autumn Leaves、 嗯、这就是属于那种能安抚人心的声音。 嗯， 就是你在听她的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子内心也柔软了起来，一下子觉得这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 对啊，对不起，纠正一下，不是秋叶、 啊、 是秋日离开， Autumn leaves leaves。 我只能甩个盘给你。 嗯，甩锅给我的， 带着老家老花镜啊， 是还看不清楚， 还看不清楚。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五分钟时间里啊，你被这种旋律和这种睡前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啊而觉得开心， 是 还有舒适的感觉一下子记得了。我今天晚上要带出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希望大家今天在聊天室中所谈到的能够让你动心感觉的那两个字啊，可以在生活里首先遇到那个绝对拿下的啊，剩下的呢，哎，你时时刻刻可以在生活里找到那些明媚的清澈的有光的让你觉得善良的真诚的、嗯、啊，那些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会萦绕在你的身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信心的 相信你的人。 我的脑海里 晚安。 哎，这今儿就结束了吗？ 这只有三分钟了，怎么办？ 你要和道道再继续做午夜情歌吗？ 可以吗？啊，不不我先听完这首歌明天再来啊。 晚 安。 越容易孤寂，不凡很容易害平凡恐惧，让狂热成为生命的指引，多累都有着微笑的眼睛，不停地思考像拍打羽翼，一定能飞往爱仰望的心。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而深沉。永远